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是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金地啊，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华、方东尼、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个礼拜嘅云端起义啦，咁点解会去咗礼拜三咧？咁啊，因为细佬同阿森麻咧又都唔得闲，咁就嚟紧都要改节目时间嘅。不过呢啲后话啦。咁但系今晚森麻都系唔得闲，都系嚟唔到啦。方东希又嚟唔到啦。咁于是乎咧，今晚变成咗一个每月巨献嘅，哇！呢个人才仔仔，首先咧有我哋嘅即系财经界嘅巨擘啊，阿文昌。 喂，哇！冇资格做巨擘，真系冇资格。 擘比啊嘛，话你， 即系擘股啦。 啊，擘股啊！咁又话我哋有呢个金牌时事评论员，呢、這个评论分析员林宏达先生。 有牌都未系金牌啦， 金牌噶啦，大佬。 本土嘅一大。 本土五蛟龙之一啊！ 哇，咩何来五蛟龙？我未听过。 其中一个几多个蛟咧？蛟龙咧就系金金大师。 哇，有冇风着先？ 啊， 有冇风着先？ 有咩？ 咁呢啲要问阿国师。我成日都想阿国师拍翻到叫咩《城邦封神榜》 。五虎大将。 咪咯，梗系啦， 唔系就咩中勇侯啊， 五虎将， 唔系， 唔系其中金金大师嘅角色叫波波，俾人听嚟听去，仲有呢个你自己介绍啦，唉， 我讲两句嘅就唔使你 啦，介绍啦， 我阿龙啊，系啊，大军佛其中一个主持， 喂，咁啊嗱，今晚咧就 B 哥 就 隔篱 ，B 哥就喺度啦 ，B 哥就负责撤走嘅啫， 唔系阵间咧，即系财经分析嗰 part 咧 ，B 哥同阿文昌咧就即系架剑啦要，咁啊， 唔敢架，都系等 B 哥。 啊、喂，咁啊，开始咧，其实今晚节目真系好丰富，点解咧？咁我上个礼拜听呢、這个嘅阿土个节目叫咩死啦，唔记得咗。 大军佛， 大军佛，系大军佛啦。咁佢系讲到 Betty 咧系一个狮子山下嘅新狮子山下精神啦。即系嗱，我觉得嗰个令我叮一声嘅地方就系佢话，如果佢后生翻十零廿年咧，佢都会追 Betty。即系佢觉得佢系好欣赏 Betty 嗰篇文啊，令佢感动，同埋觉得咧。Betty 的而且確在香港是受盡白眼，所以是一個弱勢嚟嘅，佢要維護佢， 照顧佢啊，即甚至係娶， 即 喂，咁不如直頭時光倒流去到1971年之前咯，喂， 係點啊？ 未廢呢個大清律例之前，立妾不笨。 喂，等下先，去到1971年咧，Betty 學係咪正卵子都唔知嘅喎？ 咁唔係我要時光倒流啫嘛，我冇話要連埋 Betty 一齊倒流過去啊嘛。 嗱，講埋先，咁啊。 佢亦都係覺得呢 Betty 受盡白眼啦，亦都好欣賞 Betty 嗰個呢所謂嘅新獅山精神，即係嚟到，即係偷渡嚟到啦，用自己嘅努力呢考到佢有一個醫學嘅學位啦。咁呢個新獅子山精神呢，我嗰晚聽完之後呢，就同佢嗰個話如果後生十零廿年都會追 Betty 一樣，係令我覺得哇然啊。喂，你明白？ 喂，呢一集我喺度，我冇留意到佢真係咁講㗎喎，真係。 有，你聽返阿凱，你知唔知我嗰下吓，你後生返十零廿年你都會追 Betty？ 哇，我嗰下個心真係爭啲想跳出嚟。 抽動，你嘅內心一個抽動係咪？ 唔係，即係你就覺得嚇唔係啩？呢個係我相識嘅陶君衡嚟嘅咩？ 第一一個青春少艾，第二喂大佬，佢憑佢個人嘅努力咁走去考入港大醫學院，你估簡單嘅咩？ 唔關 Betty 事，而係我呢個係我相一直認識嘅陶君衡嘅，即係咁花 fit 嘅， 你認識一個麻甩佬， 咁花 fit 嘅， 喂唔鹹濕得兩個理由嘅，一係唔得係機嘅啫喎。 我唔知咁花 fit 啊嘛，大佬。 佢要繼承國父遺志啊嘛，大佬啊， 以為人夫都咁花 fit 冇錯嘅喎， 冇錯。喂，呢個佢話而家佢話後生翻十零廿年啫嘛， 陶姑爺嘛。 唔係，其實佢成個講法咧，冇咩可以抽情佢，因為佢唔係話而家嘛，佢話後生翻十零廿年啊嘛，咪先，任你科技幾發達，你都冇可能時光倒流。 喂，呢一樣嘢咧，要趁呢個機會 promote 翻啲 archive。喂，喺戀上關係嗰度咧，即係阿主持阿 Annis 咧就訪問過阿土啦，咁更加咁阿土咧臨尾都爆咗一句出嚟，佢話阿 Annis 就話：喂，你三十歲之後，你好似冇咗你嘅戀愛咁阿土話：你又知道我三十歲之後又冇戀情？ 哦。 入面好多嘢嘅，其实 好多嘢嘅 ，check 下嗰啲回乡记录咪 咁啊，真系要啊！大家留意下，留意翻下阿 Annis 嘅节目啦，系咪先？ 系嗱，点解咁样讲咧？因为佢当中涉及到呢个新獅子山下精神。咁我今日一睇报纸，今日有一单咧，就相信应该系喺陶君衡眼中咧，绝对有机会成为新獅子山精神嘅例子。不过可惜，唔系啊， 在獅子山， 唔系啊，应该播恩尼嗰只奋斗啊。 唔係難得一身好本領咩？ 點解咧？咩事咧？即係好可惜咧！呢個獅子山下嘅精神咧，就因為俾人堵截咗咧，佢就延續唔到落去嘅。但係咩事咧？就係話前日嘅下晝，今日嘅報紙賣嘅前日嘅下晝咧，深圳嘅邊防支隊啊，南澳邊防派出所咧就接到呢個報告啦，就話喺黑岩角啊對開嘅深港交界海域咧，發現一名墮海男子。 嗯， 咁個男子咧個身上就孭咗呢個背包。就着住呢个救生圈，哇！咁 海军陆战队嚟嘅呢啲， 系啦，揽晒水泡啦，正缓慢咁向香港嘅方向嗰度游紧过去。咁、那个男子咧被救上呢个边防艇啦，佢就自称嚟自九龙嘅，希望咧边防人员咧协助送佢翻去香港。咁边防人员要求佢出示身份证明嗰阵时咧，佢就知唔以对知，知唔啊，就话身份证仲喺香港冇带喺个身度，咧游水系唔使带身份证嘅原来。咁 anyway 啦， 咁系我游水唔带身份 证。咁刘梦红有冇先？有冇先？ 佢游下嘅时一条泳裤，咁一条身份证先入。 仲有$2，你冇乱嚟喎真系。 嗱，咁喺个调查过程之中咧，呢个男子咧操住一口浓重嘅北方口音，而且系唔识得讲广东话嘅，亦都引起咗呢个边防人员嘅怀疑，就将佢带翻去讯问。经调查之后咧，呢个男子原来系山东人，计划游水前嚟香港，途中啊，嗱最关键呢度，佢话途中一旦咧，万一俾人捉到咧，就会谎称自己为香港人，就直至咧由执法人员将佢送翻香港。不料就卻被識破。嗱，佢游水落嚟嗰個千辛萬苦，同埋作咗一個咁嘅大話，嚇咁個部署啊，種種呢、這個咪新獅子山精神咯。佢都好努力噶。 唔係咯，喂，大佬要講努力，你但係始終有一樣嘢，任何人都冇辦法避開嘅一個題目。而我發覺好多啲所謂叫左翼嘅朋友咧，就一路都回避緊嘅， 係 就偷渡呢兩個字。 係啦， 喂，偷渡始終。白紙黑字法律嚇、啊，你班咁嘅左膠俾人拉嘅政治檢控時候就話法治精神不容破壞。喂，我同你講法治。 咁而家阿陶生可能就係用嗰個答法啫嚇。咁你唔通你贊成人大釋法咩？ 嗱、那個問題贊成人大釋法，我都係個立場嘅啫。 係 就基本法第158條括弧二。 嗯， 任何嘅釋法行動都係必須因為香港嘅法院審案。需要才可以启动，系咁得。 同埋咧， 基本法我哋香港人冇份赞成。 呢个太高啦，我就文字，我就纯粹文字斗文字，条文斗条文嘅啫。 咁但係喺阿陶生眼中，可能呢个都系原本系可以彰显呢个新狮子山精神喎，因为佢好努力咁游紧水，打紧水泡。 嗱，讲紧偷渡都系吓、啊、 彰显到狮子山精神啦。 喂，偷渡都系狮子山精神啦。咁我就谂起一句引啫。 啊 真係好緊要，完全體現呢種精神，更加之比阿 Betty 更加上千百萬倍。 邊個？ 葉繼歡。 哇！呢、這個直頭新獅子山精神嘅典範啦、啊。 喂，大佬，十幾分鐘之內喺月華街一口氣打劫三間金鋪。 咪咯，有曬部署，有但你又要入貨，入槍， 又入貨入槍，又要立兵，立兵之餘又要畫曬地圖，做好曬 plan， 又要 briefing 嗰啲同黨喎、啊。嗱，陣間你冇行錯啊！嗱， 軍事行動嚟 嘅 呢個， 軍事行動嚟嘅呢個咪新獅子山精神咯、 啊。咪咯。但个问题，你始终因为归根究底系一个违法 行为啊嘛， 你哋点讲都讲唔去噶嘛，系咪先？ 又唔知又唔得噶嘛，阿文昌有冇咩睇法呢件事？ 嗱，我因为咧，我 Betty 单嘢闹到沸沸扬扬嘅时候咧，我就喺日本，咁但系即系我 勾结晒我同胞千万同胞东洋鬼子， 唔系我哋心入苦穴啊嘛， 为国争光啊，唔俾啊， 心入苦子啊。咁我睇翻 Betty 嗱，因为翻到嚟都睇啲传媒报道啦，咁表面上当然都觉得系。是咁嘅，即系 Betty 呢个唔感恩系的，而且个人为 唔系，其实我斟酌嗰样嘢唔系佢唔感恩咯，佢可以唔感恩嘅，但你唔好反咬我哋啊嘛。 我后来我睇翻佢写嗰篇文咧 ，Facebook share 嗰篇文咧， 即系万字文， 系啦，又似乎唔觉得有好强烈嘅倾。 唔系你有冇睇嗰个竹本版先？ 我睇咗成本竹本版咯，喺平台嗰度 call 嘅成个竹本版。 点解你唔睇呢个富人睇平台咧？ 信。邊個出到嚟？我撳入去係啦， okay. 因為我 有冇睇佢有一個係講 delete 咗嗰篇啊？因為玉蝴蝶咧、啊、就寫了一篇文係講呢單嘢嘅，其中有啲係 Betty 係 delete 咗噶。你有冇睇到啊 ？delete 咗嗰啲嘢 冇。 哦，唔得啦，冇事發生啦。 咁啊，咁你唔怪之，你唔知啦。 係啦， 啊， 即係後來即 Betty 修正咗， 修正咗版本嚟嘅。如果喺平台嗰度嗰個係冇咗一啲。会可以话引发今次争拗嘅一啲内容嘅， 但你认为即系喺呢个法律上你点睇？哇，佢咁佢真系偷渡嚟 嘅？系啊，呢个系偷渡落嚟，啱啊，咁所以佢喺由佢八岁开始，即系一到嚟之后就俾入境处人员熬啦。 但系佢熬佢，嗱佢熬佢，佢觉得嗰个系一个精神虐待嚟噶嘛？ 佢觉得 咁，但系熬佢系正常噶。 系佢其实 喂，但系八岁识坐大飞偷渡，神童嚟嘅。家我俾咗我系入境处都熬佢啦。 等先，八岁佢可以俾人诱拐嘅。第二样嘢，佢俾嗰班入境处咧就走去熬佢咧。佢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因为入境处嗰班人想引导佢，就将个责任推去佢阿爸阿妈嗰度，而唔系佢自己当初画嘅主意，或者系俾人诱拐。 个责任系喺佢阿爸度咯， 咁啊责任的确唔系喺佢阿爸度，喺仲系佢阿妈度添，佢唔做爱唔即系唔生佢出嚟，冇呢单嘢啦。 错个问题就系话，喂，你上面嘅超新法例，你系有得俾罚款噶，你随时随地俾罚款咧，都可以有翻个户籍噶。 系啊， 你阿爸点解有钱去俾偷渡费，而唔选择去俾罚款，将呢件事拖咗咁多年呢？呢個係一個問題嘛，啱啱啊 ，Jackie？ 我懷疑緊 Betty 錢，即係錢債欲償，唔出奇添。 阿 Jackie 有冇睇到咧？有啲巴打咧，有一個傳聞嘛，話呢條女可能唔簡單噶嘛，分分鐘根本上是一場戲嚟嘅。咁呢個啲嘅陰謀論啦， 即係呢個陰謀論我就唔加以評論啦。即係以我喺呢個共匪自區蒲咗咁多年嘅觀察咧，我只可以去講，有好多我哋一般香港人。想不到会发生的事呢 是 都是可以发生的。 是啊，例如刚才我才听到说为什么会有人对黄碧云有幻想，真的想不到 这个。真是阴公啊这一个。不 是黄碧云有第二个的，就是写 书那个。好明显我不是讲的那个啦。喂，但是 anyway, 这件事就是嗱，去到这里啦，我想讲的就是如果 Betty 是一个新狮子山精神是彰显到的，你 叶继欢更加之是啦。 叶继欢更加是啦。 这里我有少少保留的。因為如果程度上咧，葉繼歡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嚴重嘅刑事行為嚟㗎，係一個違法。 但係你 Betty 偷渡都係刑事行為喎、 啊。啱啊，所以的而且確 Betty 咪長期要用行街紙喺香港居留咯。 嗯， 嗱，即係佢一路都 佢一路喺嗰篇文度都講佢 嗱 ，Betty 啊，俾900蚊佢嗱 銀窿。 啱啊！我想讲 ，Betty 俾900蚊入急症室睇医生，叶继夫都俾唔少钱买子弹噶， 系咯？ 子 弹 系咪香港做嘅先？ 唉，大佬， 咁啊真系 香港嘅产品先。 喂，等先，等先，等先。喂，佢嗰啊 Betty 嗰啲胃药系咪香港制造先？如果你 咁真系唔知呢一嘅嘢 啊，系 咯？但系着翻翻，我觉得真系翻翻去最根本。 系啦，翻翻最根本。 最根本，最根本有一样嘢，违法就系违法，冇得倾。 系啊。 同埋就话你讲乜嘢啊？正如陈可乐一句曾经一句名言：要灭亡先要。灭自己，你班咁嘅左交，今次又话你哋啲几代人之前，咪又系偷渡嚟香港？ 喂，呢个又系错嘅。 嗱，我就申报利益。嗱，虽然我亦都讲到明咧，即系公开地讲，我父母都系即系马来西亚下边啲背景啦。 嗱，清楚啊，马来西亚唔系爪啊。 OK， 嗱。但系我亦都唔怕讲，就我老豆咧就1963年就系偷游水偷渡落嚟， 系 都系偷渡嘅， 系 喺广州 偷渡，我以为横越南中国海添， 唔系唔系，但我想讲一样嘢 ，Jackie， 嗱我要讲埋先，个问题系话一样嘢，你讲以前偷渡，即系有一样嘢你冇得去逃避嘅，就系话1980年10月23号呢一条界线。 系，唔系嗱？我想讲一样嘢补充少少。呢几日我听唔止心，听到猛嘅，佢就系不断喺度 spin 咧，就话喂，以前啲人都系偷渡啦。我香港讲得衰啲，系一个偷渡人、偷渡客组成嘅社会。 嗱，即系好简单，即系好简单。我今晚我都爆埋一样嘢，我老豆都偷渡嚟嘅。OK。 达达个老豆都系， 系好多。 哇！你讲咩啊？ 你讲咩？ 你喺我节目度讲啲嘢，你咪想我死啊？ 我唔系想你死啊！喂，佢自己都承认一样嘢，佢偷，佢老豆系偷渡英雄啊嘛。 哇！阵间放工落去见到饮巴直人士，我走啊要。 大哥，个问题系好清楚，有一样嘢，个当其时抵垒政策撤销之前，呢一条界线嘅前同后有嘅身份系就系唔同，系咁多。 嗱，我想讲样嘢咧，就话我唔同意吴志森个讲法，即系佢话香港讲得衰啲就系一个偷渡者组成嘅城市。哇，呢样嘢，即系你个佢又话你上一代好多都偷渡嚟嘅，有问题？喂，有问题啊！上一代嘅人偷渡嚟系夹杂住两样嘢，第一嗱，本身佢系有一个叫抵垒政策；第二就系正想讲你话嗰走难，佢就逃避一个政治迫害而嚟，好多事都系咁。 仲有一样嘢就话，如果讲翻我个背景嘅话咧，有好多偷渡嚟嘅本身就系好似我老豆阿妈啲，俾本身喺南洋俾毛泽东呃咗翻去，再设法走出嚟嘅。呢啲又第三個條件，咁我真係好想問佢問，揾個機會我就上 D 100，我就問森哥，喂呢啲點解話先？ 而 Betty 件事佢唔係逃避一個政治迫害，如果你話一孩政策係一個迫害嘅話，喂對唔住喎，佢俾翻贖金嘅話，即係佢俾翻呢個罰款，係基本上可以有翻個身份，有翻個户籍嘅。 個問題就係佢老豆唔肯俾，喂而佢一直冇户籍。 呢個咪佢老豆嘅問題啊？ 係啊，喂佢老豆嘅問題，而家佢老豆嘅問題係危害到佢生命啊嘛，咁所以佢咪即係寧願俾怪叔叔有怪去到香港咯。 呢、這個怪叔叔呢啲嘢就穿作富嘅大佬。 而客觀現實咁即係 Betty 其實亦都係香港人喺內地嘅。 喺大 陆， 我就针对呢个 point 啊，文昌，嗱，佢话冇户籍嘛，咁你系有原产地噶嘛，你好似我当你一个货物，你冇户籍，但有来源地噶嘛， 同埋个来源地佢自己都唔知喺边度，嗱，此其一，但系如果你讲抵垒政策嘅话，喂，其实阿 Ben 佢自己本身都受咗种，系啊，佢嚟到自首，系啊，佢嚟自首，而且都俾人摁窿咗十几年啊嘛，讲紧， 已经 系一个 佢可以唔问窿噶，同佢个户籍一样，做翻少少手续就可以唔问窿噶，成件事。 唔系佢， 而佢哋选择去做。 佢提到就系因为佢嘅身份咧，佢喺里边啦。我睇翻篇文啦，嗱，阿胡蝶嗰篇文其实 exactly 都我睇嗰篇嚟嘅。 系 OK， 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件事咧，我哋如果冷静啲睇翻篇文咧， 唔系我好冷静噶。 系，我就觉得似乎可能个别咧。就唔係大家想象中佢去到嗰咁偏激嘅，我諗佢主要係張相 ，Holy shit 嗰張相入警署嗰張相，可能俾到人哋更加大嘅嚇、即反應啦。呢、這個我諗呢個係主要關鍵。但係如果你其實睇篇文咧，即文其實寫得幾好嘅，係嘛？你話有情緒嘅地方，喂十幾年，如果俾著我，裏面有啲情緒一定係可以理解嘅。但係裏面其實個情緒都係得兩三個部分嘅啫， 但 係其 實都 係好少。 其實咁講啦， 其實我講完咗啦，翻翻嚟 Betty 呢單嘢，嗱，我覺得你話將佢同葉繼歡啊，或者同 同其他譬如嗰條游水傻嗰條游水佬。 刘梦红咧， 佢根本连佢自己系咪老豆老母，系咪香港人，根本佢 唔系。嗱，如果佢如果嗰个游水佬一样话我冇户籍噶，我嚟到自首啊，咁都系一个 Betty 嘅例子嚟噶。 可以噶，佢可以， 系咪先？嗱，如果佢唔系佢唔系一个佬，系一个僆仔， 所以分别 唔系读书又叻嘅，佢又彰显咗新嘅狮子山精神噶啦。 分别就喺真系分别就喺度啦。 但系咧，我最 真系分别喺度，所以 Betty 只系得一个。 但系咧。嗱，你講今日又有單游水落嚟咧，再加埋咧，嗱，蘋果又煲 A 一， 啊， 城報又煲 A 一， 喂，呢個先係大問題嘛。 喂，大佬，我點知我牙甩到嘅係咩？ 我上個禮拜講嗰樣嘢， 香港冇新聞做。 我上個禮拜節目講嗰樣嘢咯，就係。 哦，你上個禮拜講 啊，我收到風嗰樣嘢咯。 排山倒海落嚟， 排山倒海，呢個係一個缺口嚟㗎，基本上 根本你成個共產黨嘅殖民計劃 係啊， 已經去到。无孔不入， 佢唔系佢就系想你接受咗呢个系新嗱，我上个礼拜 收到香港人， 我上个礼拜收到风咧，就话佢想，因为呢单嘢而执到宝嘛，就系、是、想你接受咗呢单嘢，唯一一个叫新狮子山精神。 你讲 Betty 呢单事 系啊系啊， 咁、 啊、 当你话接受咗佢嘅话，以后排山都可以有啲咁嘅 case， 大家就麻木噶咯。 呢单嘢都系主要都系由 Betty 自己喺 Facebook 嘅 status share 出嚟，然后后来。即係有一群人，包括 咁好多嘢嗱，即係好簡單。 即係 你有睇十二猴子噶？你有睇十二猴子噶？十二猴子放病毒啊，都係好 casual 咁，無端端架飛機度放噶咋？好多嘢係可以引發好多嘅好恐怖嘅連鎖效應。 其實呢啲 源頭都係好簡單去做嘅。 呢啲好 minor 嘅啫。如果你咁講啊，江志成嗰啲喺香港落地生根嗰啲叫咩啊？真係 係 咁，佢哋真係好紅。 喂，嗰啲先至係真真正正侵略。你唔走去講佢哋，而又走去呃啲 Betty。 仲有呢個殺人犯咧？ 咩啊？咩殺人犯？ 就呢個啊！ 啊！施君龙 系啊，施君龙咧， 唔系嗰啲，唔系咯，我觉得嗰啲先更加大嘅问题。其实 Betty 相对嚟讲咧，即系我觉得第一啦 ，Betty 都系一个大问题噶。 呢个例子其实极少 ，OK。 我唔系，我觉得都系一个问题。 一个八岁落嚟行街市，跟住揼到天水围官立中学。 嗱，你跟 住 喂，天水围官立中学啊 ，band one 噶，佢 系 OK 噶，系。 喂，佢啊，仲喺度怨啊， 佢冇怨， 佢有啊， 都 OK， 乜 真系。 咁啊，心头当然高啦。 喂，大佬，一样嘢啫，你话呢个唔系一个大问题，咁但系呢期爆呢单嘢就要讲噶啦嘛。 系，但系我喺我角度我。覺得你話將佢個問題，將呢件事件單一嘅事獨立、單一同埋特殊嘅情況攞出嚟推而廣之，即大力咁講話新獅子山精神咧，其實就 我覺得 軟弱無力嘅。 我覺得咁啦，嗱，件事啊發生咗嚇，咁亦都係即係有人就認為佢係一個新獅子山精神啦。咁啊，甚至乎係 你呢樣嘢，的確香港好少見到。 但係我就覺得都係一樣嘢咯。你犯咗法就係犯咗法，我冇話過要求遣返佢，但我只係針對一樣嘢啫。其實你可以搞翻個户籍噶嘛？點解你唔去搞咧？ 而家攞身份證啦，亦都解決曬所有問題。 唔係喎，你搞錯曬喎。點解你唔一開始遣返佢？ 而家已經 你開始遣返佢，咪咩事冇？ 身份證， 我抵運啊！我抵運，我講緊我抵運先，我唔係講我節目立場，我抵運第一時間掟佢出公海啦。 所以咪話。 咁 我抵 运， 所以咪话 我系唔引导啊！ 唔系，既然唔系，既然佢啱啊！既然佢你迟咗咁多年，喂佢 呢个不代表 佢咁多年抵女咁耐 立场， 有佢啦 啊！个个都有佢咩？ 冇办法噶喎，喺啲左交嘅立场好简单。 你谂下， 他就是黄皮肤黑头发。 所以啦，嗱，我上个礼拜 都系潮州， 所以我上个礼拜我都醒目啊！我都话千祈唔好代咗个情绪，代咗个情绪咧就会讲咗我真心说话。我底蕴就係、是、喂最好掟佢出公海，但我都唔會咁樣講，我就係依翻一個邏輯嚟講咧，就話喂好啦，我俾你留低都冇所謂啦。俾教育你係啱嘅，因為冇理由要個細路仔，冇可能要個細路仔唔接受教育嘅喺度游手好閒係咪先？但係問題你食咗我個餅，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唔需要你感恩，但你冇理由你開啲笑我哋啊嘛，大佬。 我始終我都有一個立場，底類政策。取消咗咧，就應該係掟佢翻上去嘅。 同埋我都係斟酌嗰樣嘢。嗱，你講嗰樣嘢就係話，喂，你冇户籍啫，你有來源地咁大佬。 同埋有一樣嘢咧， 你唔好同我講你喺加拿大嚟啊。 同埋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我唔知道你上個禮拜有冇講到。 冇啊，我喺九龍嚟嘅。 佢喺香港有辦法攞到行街紙嘅，即係一定有人幫拖啦。 八歲喎。 边个帮佢咧？ 有人嘅， 嗱，即係恕我好陰謀論，又係咪幫新移民打綜援官司嗰幾個呢？我就 知啦呢啲，但都有一句啦。嗱，呢次差唔多總結啦，就係話當我認識原來係咁花 fit 嘅陶君衡話，後生翻十零廿年都會追 Betty 嘅時候，咁今日游水落嚟嗰條傻佬，如果後生翻十零廿年， 阿孔令瑜會唔會？ 好，下一節再講，聽下歌先。 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要揀什么呢？当然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洛克道开工的主持人，正在开工中啊。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飲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我 Y 大声带你飲尽各地的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飲讲食， 记得听我的行走天下。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系唔会好似韩龙咁嗰次咁样嘅，因为都会系即系静默地系坐喺个街道上边等候被拘捕嘅啫。 话我哋一个冇方案嘅运动啦，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 喂，葉寶林，唔好撚講咁多嘢，文昌有嘢講。第二節 唔係我講咗兩句，我覺得 文昌講兩句 ，Betty Wong 嗰單嘢其實係真係一個。特例嚟嘅，即系你呢单嘢，你就算你摆出嚟再讲嘅都嗰个狮子山精神咧，其实都软弱无力嘅、嗯，因为咁样嘅人咧系得 Betty Wong 一个嘅啫、 嗯。 而其实大部分喺内地落嚟嘅女仔，我先讲周秀娜都系潮州妹嚟嘅、嗯。其实大部分 阿 Jam 都上神靴 女啊，其实好多即系你话好似 Betty 咁落到嚟香港，好多适应唔到，读书不成，出嚟援交啫，衰啲讲句。系嘛、嗯？你記得好耐之前有單唔知 Hello Kitty 人頭案定咩嘅事，嗰、那個女仔援交死咗嗰、那個， 嗯、 又係咁樣樣嘅。其實係新移民嚟嘅、嗯。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好多啲咁嘅例子。 你歧視同胞？ 我即係我講喂，就算而家你講緊喂 好感觸、 啊、醫學院、中大又好、港大又好，喂入緊入學嗰班絕大部分都係家境富裕啊，好似 Betty 咁樣其實真係極少。 但你好感觸我講嘅時候， 唔係。咁事實上真係 係咪回憶起啲往事啊？ 呢件事，即係呢件事係 俾人假結婚呃過嘅，原來你 係真係我咪又未不至於咁，但係我覺得呢單嘢就可能變成咗茶杯女嘅風波咯。我覺得係， 我亦都係嗰樣嘢咯， 覺得變太大。 即係我都唔係要遣返佢， 係 要杜絕呢啲情況再發生。 其實你如果你嚴格執法咧。咁你可以絕對杜絕佢嘅，咁但係如果既然嚟， 諗下有咩方法？ 既然嚟咗咧，咁就要採取酌情權處理。 唔係，我唔反對嗰個酌情啊。 譬如更大問題，施君龍呢啲喺香港 大問題啦， 最大喂嚴重違法殺人，你竟然隔幾年內地審批個來例，從正常途徑落嚟嗰啲先得人驚。 但呢個 即係偷渡嗰啲都係，我覺得就算你就算俾嗰條戇鳩游水落嚟嗰個，我俾你喂九龍人。俾個身份證佢點啫？我 問啦， 我得咩出樣啫？咩出樣啫？ 個問題係 共產黨批出嚟落嚟嗰啲大鑊啦。係 啦，個問題係在於呢一樣嘢啦，永遠係因為香港嘅人口由共產黨決定個結構啊嘛。 所以嗱，即係我 想偷到啲特例嚟嘅啫。 講到口臭又話審批權喺翻自己度，咩都好啦。但係 anyway 都要正視一樣嘢咧，你要杜絕呢啲情況再發生。但係當我哋本土派喺度傾緊呢樣嘢，喂點樣杜絕呢啲情況再發生啊？喂，會唔會有人？借此去開了一個大量的缺口啊嘅時候，大家都是左翼的朋友都是覺得呢個是新獅子山精神。 我哋咩左唔左咩翼朋友啫？喂， 嗰啲根本就唔係左翼，嗰啲根本就係一個叫做中和皮膚黑頭髮血濃於水嘅同胞而生嘅一種民族主義，或者嚴格嚟講，一個叫沙民主義。 你講開呢樣嘢咧，我今日睇蘋果嘅一啲網對於呢件事嘅一啲 comment 咧，即係一啲讀者嘅 comment 咧，幾好嘅。佢哋講開獅子山精神奮發啊， 希特拉嗰本《我的奋斗》都系一个好奋发向上嘅精神嚟嘅。 系啊，但系写得唔好啦，语言混乱。 anyway 啦，嗱，头先 啲话话得 头先第一节有只歌嘅，咁啊，Tina Turner 嘅《Simply the Best》。咁啊，记得呢只歌咧，就系一个喺大概十零年前啦 ，Jackie 有冇记错啊？十五年前到啦。就是香港成為一個叫旅遊的動感之都，去 promo 就是香港是一個動感之都的時候用的。咁嗰陣時咧，嗰、那個廣告我好深刻咧，就係、是、其中有一幕咧，有個人拎住個，首先係一架勞斯萊斯車經過，之後就有一個人拎住個紙扎車， 嗯， 走行上去嘅。咁即係話咧，香港即係喺鬼佬眼中呢啲都係一個文化嚟嘅，即係冇你中國人咁避忌啦，咁忌諱咧，呢個文化嚟嘅。 算啦， 即係我哋香港咧有新嘅先進嘅科技咧，有 古老嘅文化， 先進一面亦都有古老嘅傳統嘅一面。我哋係動感之都嚟嘅，得閒就嚇。好似陳鑑林咁，舞龍舞獅即係個龍獅會嘅， 係今日可以 cap 下水係咪先？ 係即係，但係而家香港已經唔係一個動感之都， 係 變成一個便利大都會喎，大便之都喎，點搞啊？ 點搞啊？問下呢、這個等多班車，叫我哋等多班車嘅蘇錦良咯。 但大家都知道我哋講咩啦，即係事完前日嘅有個。 但係咧，有一樣嘢好玩嘅咧，就係呢單新聞咧。我今日上嚟之前，我已經發覺咧，已經流傳到唔淨止去咗台灣啦。已經去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就即係講緊呢個 揚威海外啦。 講緊呢個係叫 MK 仔，其實不是大戰大陸夫婦，俾大陸夫婦喺度逼迫嘅啫。因為大陸夫婦就個細路仔屙屎，佢哋影嗰個都唔係 MK 仔其實影嗰個係一個記者嚟嘅。跟住有一個 青年啊嘛， 跟住有一個青年去撐個記者。 Okay. 個大陸夫婦咧，個女人係諗住係搶嗰個攝記嘅 memory card。 係啊係啊係 啊， 啊， 詳細大家自己睇翻條片啦。係 啦、 啊，今日最就於呢個通街屙屎嘅事件咧，《環球時報》發表咗一個交論嘅， 就話就秉承呢個我哋非常之極度之唔友好嘅陳景輝、林輝、葉寶林嘅位置，就係、是、我哋要包唔包容，就係、是、一種暴行、 唔文明 嘅暴行。 呢個係胡錫進喎，環視總編輯胡錫進啱啱嚟香港作亂嘅胡錫進， 即係佢話 用筆名善人平寫咯。 唔係佢話咩啊？用相機影 香港拍照者比小女孩街尿咁不文明，但係根本係個細路嚟嘅，即係係個男童嚟嘅兩歲。 但呢個 即係呢啲基本嘢都搞錯。 但係個問題呢、這個唔係一個單一事件啊嘛。呢、這個係已經發生咗好多年 啦，成日好多 屙屎屙尿。 但係 葉寶林、陳景輝佢哋成日都講呢啲係文化差異，我哋要包容啊嘛。 等先，文化差異嘅話，你擘大口食咗佢。對唔住，文化就唔係咁樣用噶嘛。即係嗱，我想講我經歷咧。 但係佢哋嘅問題在於就係話覺得呢一樣嘢，你香港俾英國佬統治咗咁多年，你進步咗先嘛，而家要俾同胞去進步，俾時間佢哋嘛。 你唔知醜嘅咩大陸人？梗係知醜啦，佢特登咁 做。影相，所以影相先要驚。 我講翻我經歷，我大概十幾年前，我喺大會堂聽個音樂會，咁咧就去廁所啦，途中途去廁所，我發現個尿兜啊，男廁屙尿個尿兜啊，有好大嚿咧，唔可以用一嚿，係一堆屎喺度。即系你冇可能一个男性嘅宾州系会屙屎嘅， 十几年前已经， 即系你喂你冇可能，咁因为嗰个音乐会 咧，金小文嘅漫画咪有咯，高无敌咪有咯， 个音乐会咧就系有好多国内嘅人士喺度听嘅。咁你明晒啦，大佬。 嗱，但系个问题咧， 等先，佢唱咩先？又系嗰啲咩响 红歌啊， 红色梁子君啊，吓咩四度赤水嗰啲啊？ 咁啊，仲有嘅，我想讲埋，亦都同一时间咧，想讲多一单嘢嘅就系、是。我曾經去過一間酒樓飲茶，咁啊食到中途嘅時候，不如去小個便先啦，咁去廁所啦，見到個國內嘅即係粗普通話嘅口音嘅 嗰啲阿 叔，就抱咗個小妹妹，喺個洗手盤啊，即係我哋愛嚟梳洗手梳頭嗰個地方有塊鏡喺度啊嘛， 又喺度 抱住個瘦女喺度屙屎 ，OK， 嗰塊鏡反射之下，嗰、那個瘦女個屎窟窿撐大到嗰嚿小尿個即係個小拳頭咁大喺個直腸度。怼出嚟 点啊！你而家 点啊？问题 又好得 求生啦！喺嗱我有关系同呢单嘢有关系。当我谴责佢嘅时候，喂，你有冇搞错啊？佢用普通话喺度闹我嘅时候，佢系知道佢嗰个小妹妹系继续喺度排泄紧，佢就同嗰段 N K 仔嗰段片一样。那个 N K 仔嗰段片咧，你睇到个阿妈咧系攞个细路仔嚟做武器嘅，喺度掟佢嘅。 佢抱住嗰个少女，柯根斯顶住嚿屎想发埋嚟啊！哇，散我系唔够嘅，我唔够噶，我即刻 散弹屎， 我系即刻走啊！你明唔明啊？即刻闪啊！我系 其实好多时啲大陆人咧，即系点解喺嗰即系有一。咁大半年前咪一条片喺呢个铜锣湾渣甸坊近灯笼街嗰度呢嗰条片呢即係当其时我都同阿叶宝林条仔喺网上顶到好行。 係。喔阿黄生啊。 係啊阿黄浩然顶到好行。因为嗰条片发生个位置行唔够一分钟已经有公厕。咁已经系去好執着于就话大陆人系专登。 佢瘦仔忍唔到嘛。 但个问题是我又讲过真实个案俾你听、 嗯 啊、有一次我要出差咁、啊、去机场等上飞机咁、嗯、去厕所明明厕所就喺度咁厕所门口隔离呢就有个垃圾桶有个阿伯就逗住个细路除咗条裤正准备屙我就用普通话闹佢喂洗手间这边啊啊啊啊啊死死地气入去跟住入到去未完喎对吧踩个洗手盆度除裤，我抄你妈个逼啊！得咩啊？我真系咁样样去闹。 唔系咧，其实佢哋知噶嘛，佢哋特登咁。 但系佢哋系特登咁做，佢目的系咩呢其实，我真系好去探讨过，就系话佢哋觉得，其实真系一个比较几归根究底嘅意识形态问题咧，就话 老子就要来杀嘢。 不是，是什么呢香港都回归了，是祖国的一部分。啊、即佢哋呢个， 喂，等先，等先，你屋企都系你自己，属于你自己一部分，你又唔喺屋企嗰度通处屙嘅。 但系问题在于咧，就话喺大陆系有喺大陆入边咧，个民间系有一个咁强烈嘅意识形态，即系觉得 佢要感染你， 佢要感系啦，我差唔多啦，或者甚至乎好似阿龙讲嗰只咧，就话咧啲狗要霸地盘嗰只 嗱。我举我 系真系 喺嗰间酒楼，喺嗰间酒楼嗰个例子啫嘛。喂，佢抱住个女去洗手盆屙屎，后边有屎坑啊！点解你唔喺后边屙，要喺个洗手盆屙？ 甚至乎咧，我唔怕讲嘅，我系曾经做过一次咧，喺呢啲情况之下咧，我系差唔多真系叫做即系有种就拉我啦。我系真系做嗰啲伤人行为嘅。咁、那个位置咧就喺佐敦道同弥敦道交界。 你没收佢厕纸，唔俾佢揾，佢走咗去。 唔系啊， 定系揦翻嚿屎塞落佢屎窟窿嗰度啊？ 唔系啊， 斗屙。 唔系啊，你哋睇英超最中意见到个镜头啊，一脚窝你细埋佢啊！ 我中意你顶头除多啲啫， 我惊你嘅反弹射到成身都系喎、啊，泥斑喎、 啊。唔系佢屙尿啫，佢屙尿啫，一脚窝你细埋去，跟住两拇指即刻掉头走，但系好好笑地。最精彩真系，即系唔系话嚣张，竟然系有人拍手跟住、 嗯，你 即系证明大快人心， 即系压抑咗好耐啦。 唔系，我觉得呢单嗱，即系呢啲咁嘅便溺啊，呢啲肯定就大家都冇否认噶啦。我喺香港都见到唔少嘅，其实 啦， 其实佢哋嚟到香港咧会发生咁嘅事，因为的而且确可能好多时佢哋喺内地咧啲 suburban 冇咁都市化嘅地方咧。咁佢哋的而且確喺啲街窄巷屙尿屙屎咧， 係冇人理嘅， 好常見嘅。因為內地地方大啊， 嗯， 但香港唔同一個咁都市化嘅環境，佢哋通常就會出現喺咩咧？遊客區，遊客區係啲咩地方咧？人口密集嘅地方， 係啦。 咁佢哋就慣咗係好似喺內地咁開揚咁去處理大小二便。 但係咁講嘅喎，喂，無論大陸又好，香港好，其實嗰啲咩廁所喺附近呢啲咁嘅， 唔係佢個文化係咁樣樣。你俾諗下， 所以要包容啦。 嗰啲小朋友咧，細細個嘅時候咧，開浪褲佢特登開浪褲喎，係要露條 B 出嚟嘅喎。系俾人睇到个细路仔有何必嘅、啊嗯？ 但你知唔知开浪裤、啊？开浪裤本身个作用唔系攞嚟方便 嘅，唔系攞嚟方便噶，系攞嚟话俾你听佢有个细路 有磁固定。 但系其实 so over 即系 系啦， 你将呢样嘢慢慢即系排出嚟咧，你会觉得喂的而且确系同我哋嗰个 landscape 嗰个独特嗰个两地吓好唔同嘅， 但系咧 都市氛围。 你咁讲我谂起一样嘢。大概六年前我喺东门，我行过一间女性内衣店，我见到有条女人底裤咧， 开浪嘅， 开浪噶， 好大个碌，我 嗰啲系攞嚟勾引你嘅， 唔系我仲我仲问嗰个职员， 俾你帮条女口交用的， 我 仲问 嗰 啲 佢系点样？个职员真系打趣咁话，哎呀引诱你啲男士咯，咁同埋可以吓即刻做咯，唔使除裤咯。咁谂下唔系。会唔会俾啲成年女人着，等佢随时随地可以屙嘅咧？我总之问佢有冇男装 啊？又咁讲，你讲喺呢度，即系有单新闻就话说有条女系唔知喺咩伊丽莎白医院咧出边咧，喂入边即系行两步有个厕所，佢都唔要系都要系。 呢、這个正正就系我所讲嘅嘢，即系嗱喺洗手盆嗰件事，包括同埋阿 Jackie 嗰件事，喂佢后边就系厕所嘛。点解佢唔可以后边屙？真系喂，咫尺之间后边就一个马桶啦。点解你系要抱喺一个洗手盆屙？呢、這个就系话佢想感染你，佢想你令到你同佢哋睇齐啊！ 即系其实系 downgrade 咗咯。但系无论如何，你当街当行屙屎屙尿咧，就违反香港法例第132章。 喂，今日报纸唔系，今日网上，寻日网上已经传咗话，曾经检控过一个印巴籍人士。 系啦，即系我又好想去问翻下阿叶宝林啊、陈景辉呢啲，喂，印巴籍都当街当巷屙尿就俾人告，点解你哋唔去捍卫佢嘅尊严咧？ 嗯， 去包容佢嘅。文化差异咧， 我同你讲啦，喺度屙屎咧。 我等先，我想， 我觉得真系划一执法噶，呢、這个真系。 我想八卦问一个问题，其实嗰班左交咧，有冇为呢一样嘢讲过嘢？ 冇， 冇啊， 冇，我人头加龟头担保，冇。 沾水啊！ 咪沾晒水，咪就系代表住佢嗱，即系有两种。 我哋唔中意讲啲便利嘢。 嗱，我 唔 系针对呢样嘢。 有两种，有两种。 嗱，总之任何情况底下，同一个 case。发生喺血浓黄皮肤黑头发血浓于水嘅同胞咧，佢哋就万分包容。但如果系同一个情况发生喺南亚裔人士，譬如话乔宝宝咁嘅情况，佢哋系潜水。讲完 嗱，我就针对呢样嘢就系话，当每一次咧，佢哋捍卫嘅同胞就出嚟啦。咁但系当发现拆咗嘅时候，又真系潜水喎。呢样嘢对成个气氛系好唔公平。 唔系嗱单即系单纯。你話為佢講說話好咩都好，喂佢哋走出嚟好多時即係幫嗰班大陸佬嘅議題咧，就係、是、講緊居住嘅權利。咁但係問題對於 唔止係居住嘅權利㗎， 即係最common嗰類型嘅嘢啦， 即係進入香港係 啦，係啦，進出啦。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嗰啲咩便利啊，即係衝入去郊野公園度斬羅漢松嗰啲咧，喂，其實某程度上可唔可以當佢哋當同本土派一模一樣，其實同一條陣線？喂，你入嚟冇問題， 冇喎，佢哋冇出聲㗎。我都話人頭加龜頭擔保，呢啲情況底下佢哋係潛咗去， 算啦， 馬里安南海。 我真係諗到， 但問題 根據陳景輝寫卡魯呢份影評咧，講嗰個所謂嘅衰敗遊泳嗰個論調咧，即係話人哋輸咗唔緊要啊，要爭取嗰樣嘢唔係要贏，又唔係要輸，係比輸人更加高尚嘅程度。咁我想講啦，陳景輝可能覺得排泄咧，佢唔係為咗爭取嗰種。刹那间释放嗰个粪 快感 嘅快感， 喂，等先， 而系争取比排泄更加高嘅一个高尚情操。 我想岔开少少嘢，其实左交又好，左翼人士好，其实佢好支持环保呢一样嘢。环保喂，就系、是、唔可以令香港即系、就是、有污染啊嘛。喂，你讲便利呢一样嘢，其实污染紧香港。 冇噶，因为 去郊野公园嗰度，喂你即系 冇噶，总之出自于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嘅血浓于水嘅同胞嘅话咧，佢哋就要大外包。 我講翻嗱，講翻便利呢單嘢本身啦。嗱，其實其實大都市咧好多都有便利嘅問題嘅，包括我日本咧，其實夜晚大阪、 紐約都係。 其實咧好多，譬如荷蘭等等地方咧。夜咗入咗夜之後咧，飲完酒咧，咁啲人咧都會好多時咧就隨手解條褲屙尿㗎啦。 我見過少女排尿㗎。係 啊，我見過牙仔排尿啫。嗱，其實我覺得呢啲冇問題嘅，咪劃一執法咯，係咪？ 但係個問題就而家個問題就係話，除咗話你話左交搬龍門地去評論之外咧。執法部門亦都係唔劃一執法呢個就係問題。 頭先講嗰個印巴籍人士被檢控咧，就係、是、嗱，我哋質疑嗰樣嘢就係點解喺呢一單 case 上面有傳咧？我唔知 Jackie 有冇睇到啊？ 係 當日有警員就覺得喂唔好搞大件事啦。當日係警員係初頭係咁樣嘅，嚇、啊、即係喂唔好搞大件事啦。 咁等先，等先，你 值得商榷啊！ 係啦，呢、這個就值得商榷啦，因為我有傳嘅啫，呢、這個我唔肯定。 咁、啊、要睇翻啦。 但係個問題 而家有 case 個有件案件嘅， 但係嗱。总之逢亲离亲中国嘅 葉寶林啊、陳景輝佢哋嗰啲都係唔可以反噶嘛話。 我又冇咩興趣針對，即係針對佢哋，但係係咯，我覺得即係呢件事咪以後大家劃一執法咯，係咪 啊？但係佢哋話唔可以反，好似喂頭先 大家 扮嗰陣吹下水，吹到你話好似連涉及人命安全嘅嘢都唔可以反。 係啊，咁我就睇一個 group 度睇到咧，咁有架比亞迪唔係比亞迪嘅的士咧，咁啊被剝皮啦，因為俾架貨車撞啦，咁就撞到剝咗皮啦。 早幾日 嘅事啦， 我都有睇嗰單新聞。 咁就喺一個呢個討論入面咧，其中有人就話咧，就即係唔好咩都話曬，大陸唔好聲。咁佢嗰個剝皮嗰樣嘢，就可能係個外門嗰度剝咗皮咧。亦都係保護到個乘客嘅， 攞嚟射一道力啊，打詠春啊！ 我唔知啦，我就未聽過呢樣嘢，因為我見到喂，如果連道門嗰個皮都冇埋，咁你好難保護到入面個乘客喎，即係你架嘢係唔穩陣喎，你基本上，同埋點解同一時間撞到一架平治汽車又冇咁嘅情況，都係俾嗰架貨車撞啫嘛，同一時間 啊， 平治就冇乜事嘅。就點解嗰個逼？ 即係你歧視排外法西斯啦！依家逢親大中國製造都要反啦。 喂， 但係咁講喎， 我就見到點解架的士會俾人剝咗皮嘅？ 外國曾幾何時有比亞迪汽車嘅嗰啲咁測試報告咧？唔知六七十公里開始解體嘅咯。 嗱，我就想問你啦，因為有人就話：喂，唔好話曬大陸唔好先啦，佢可能係保護佢入邊嘅乘客。我真係未聽過架車俾人剝皮係保護入邊嘅乘客咯。 唔好話。一话 Made in China 就话唔好， 问你响咗你个 title 先啦。 我就好夠胆讲有一样嘢咧 ，Made in China 嘅车一定唔捻柒得。 嗱，今日请你嚟，你好讲，你 点解？嗱，因为 你讲咗你个 title 先啦。 又旧嗱，其实早喺旧年呢、這个《阳光时报》杂志临执笠之前 ，Made 嗰期咧都已经揭露咗我个身份噶啦，就系咧喺香港咧。第一个引入中国汽车嘅人咧就系、是、我啦！ 哇，就系即系点你啊？ 哇，你条友害死几多人啊！真系， 屌 你！你有冇忏悔？ 我有忏悔嘅，依家所有出嚟嘅狂 插，你应该会引入嘅咧。嗰阵时系咩事你会引入？ 其实嗰阵时为咗钱而引入咧。点解你出卖？ 唔系啊，食神咁样啊，周星驰俾吴孟达出卖嗰镬啊，好似。 唔系你系咪嗰阵时系认为你见到佢哋 QC 已经系 OK 噶？ 其实嗰阵时咧。搵食都系一个因素啦，咁仲有一样嘢就话，即系当其时都好真心交嘅，咁啊亦都睇到当其时吓、啊、十几年前，中国嘅汽车业系开始上紧嘅嗰个时候， 系， 咁但系问题咧，由大概零差唔多零六零七开始咧，个发展已经停滞不前啊，跟住到零八零九开始已经系。一路向下走嘅質素， 嗯， 我就真係洗手不幹，退手離，即係金盆洗手離場。 哇！ 即係可以好簡單講，就話、是、我由1998年開始， 嗯、 我係親身第一身，用雙眼、用雙手係見證住成個中國汽車業嗰、那個由嗰、那個向上發展，到停滯不前，到而家嘅衰落， 嗯， 甚至乎可以話係浩大起功。嗯、所以好簡單啲講咧，如果你話，即系唔好话乜都中国制造就去反咧，我就可以绝对够资格去计出嚟讲咧，就中国制造一定唔捻得，因为我亲眼见住十几年啦。 但系你亲手引入，然后你就话唔捻得， 因为问题 而家香港成地都系啊。 因为个问题就话我原本预计佢会系即系随住香港或者新加坡嗰方面咧。嗰、那個市場要求去進步， 我驚一間有左膠出嚟同你講啊！屌你啦，我塊友誼牌乒乓波打咗卅年啦， 繼續啦。 唔係車呢樣嘢咧，就真係嘅好多。 車呢一樣嘢 係啦，歐洲嗰啲歐盟測試報告咧，佢哋 冇得呃 五星五星 問題 好多 啊。嗱，你講架車個問題啦， 我講翻架比亞迪的士嘅問題。 嗱，喂，剝皮喎，點搞先？ 剝皮咧，嗱。你话咩攞嚟射咩保护乘客？ 我攞嚟射力就我哋讲嘅啫。佢话嗰个剥咗皮咧，可能已经系保护到入边嘅乘客。 系稳收，你走去街市买只蟹科翻嚟啊，揭开个盖只蟹死唔死啊？ 死啦梗系。 咁你咪帮佢保护佢先。 啊！ 佢话剥皮保护佢嘛，系咪先？ 唔系啊，保护佢个三秒嗱嗱跳车出嚟啊嘛！你都傻嘅。 唔系，其实呢单嘢你睇下嗰个。 Banks 嗰個損毀程度拍一拍埋就知係 咁嘅。咁佢乜嘢可能會講喎？左膠可能會講 咩叫唔係 撞嗰個方向？ 同埋人哋嗰啲頂級跑車 supercar 咧，真係一撞咧，佢係真係會散嘅。但係散，因為佢係唔想有啲譬如嗰啲金屬咧，係譬如嗰啲鐵片嗰啲係反而壓死咗乘客，佢會係散曬出嚟嘅。但係唔係咁嘅。 但係佢 supercar 本身個結構係同巴士係好接近，一個架嗰啲、皮係再搭上去，嗰啲、皮要唔要都冇乜所謂噶嘛， 係啊， 係咪先？但係你比亞迪呢啲咧，講緊一隻車門咧。即係我哋以前接觸開咧，就係、一隻車門嚟講，正常大概係40點夾焊，兩即係出邊嗰塊你撞甩咗嗰塊，同裏邊個內框結構大約成隻門四邊大概40零點嘅夾焊。 夾焊即係夾住嚟焊嘅。 係啦，夾住嚟焊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呢、這個夾焊出嚟嘅話咧，正常咧係唔應該咁樣樣撞擊之下會甩嘅。咁、但係點解大陸車會發生咧？又有一個親身經歷，即係望到而知道嘅。就是话一种差不多先生夹咗埋去哼两哼，诶闪啦，尾韵似啦，但系问题佢夹焊嗰个时间、那个工序佢做得足唔足，嗰、那个硬度、那个强硬度够唔够，佢根本冇去 check。第二样嘢又所以就变咗一炒咧就会开罐头，呢、一个就一个原因，就系话喺个成个工序系出问题。第二就系话佢。呢、一個車門嗰個保護呢其實係差唔多可以話叫兩層。而家好多車無論歐洲好日本好大陸好，佢所以喺個門入面中間一條防撞杆攞嚟卸力。但係你問題你第一層個車身係唔可以爛，最多係粒攞嚟卸咗動力、然之後先至去到防撞杆，盡量去硬住隻門唔好去變形。 喂，講到呢度亦都有一樣嘢想講喎，呢啲歐洲車好多時嗰個把手呢咪個窿嘅。 是啊， 你可以讲下呢样嘢喎。 是啊，嗱呢一个够唔够时间？ 够，俾佢讲。 好啦，嗱欧洲车咧，仲有第三一新比有揸开车就留意到啦。欧洲车， 欧洲车， 我冇。 欧洲车咧 ，Benz、宝马、Alfa Romeo 都好，你发觉个把手系有个窿，可以咁一插只手由上向下插入去拉噶，即系门。 系 呢个系欧盟要求嘅设计嚟嘅，而呢个门锁就系直接镶喺比亚迪甩出嚟嗰块板上边。呢個歐盟會有呢個要求呢，就是萬一嗰個意外係導致到個車門變形得太嚴重，正常冇辦法開的話呢，消防車嚟到利用嗰套鉸鏈呢勾落去嗰個門扣度、一扯，要係成隻門扯佢出嚟嘅。 咁如果明顯就會扯粒皮嘅，就扯唔到隻門喎。 喂，而家如果比亞迪就扯粒皮囉，但係歐洲車要求係成隻門要扯到出嚟嘅。所以你話中國製造係咪唔得呢？我話肯定唔得，啲嘢係咪出事？係保證出硬事。仲有一樣嘢，唔知你有冇留意到？我有個朋友提我喎呢單嘢，有冇發覺甩咗皮出嚟咧，成隻門生曬鏽嘅？ 咦，咁快？ 咁啊，冇留意，但我見到入面好似有啲黃黃地嘅嘢，我唔知係咪生鏽。 嗰啲係生鏽嚟嘅， 係，但係出咗廠冇耐嘅啫喎， 兩年到咧，差唔多噶啦。 哦，两年生锈好恐怖。 咁啊，喂，都好大镬喎！而家咁样，因为基本上有传话 生晒保护啲铁嘅， 你估铝合金啊？氧极氧化， 傻捻 咗真系。 唔系，即系如果交通工具或者啲政府嘅救护车咧，都引入比亚迪嘅扑街噶咯。如果咁样啫， 呢个第三节俾多几分钟我爆埋佢啊！ 好，听下歌先。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com， 我系谭志强。 喂，我哋翻嚟第三节啦。咁啊，阿 Jacky 有啲补充啊，补充埋 啦。即系你嗰啲讲比亚迪咧，大陆车咧，你更加要留意咧。政府拨咗3亿6千万出嚟，做咩啊？买电动巴士，即系呢个好明显一个系向大陆嘅利益输送，因为全世界就只有中国系做纯电动嘅巴士。 嗱，我就有个疑问喺度嘅，而家嘅所谓全电动嘅车咧，其实唔系好成熟嘅啫，唔系行得远嘅，基本上。 总之系全世界只系得中国有做嘅。 你亦都唔可以行得远啊嘛，你要好多插电站先得啊嘛，最大问题系咁啊嘛。 仲有你比亚迪个测试已经证实咗某啲嘢系已经唔得噶啦，系咪？知呢一样嘢系已经一句讲晒。中國製造呢，你班左膠唔好再話即係一見中國製造就要插。 咁即係成龍講得啱㗎喎，中國都會爆炸㗎。 喂，等先，喂仲炒一少少問一問，喂 我記得曾幾何時班差佬咧，唔係話嘗試引入嗰啲國產嘅 春風牌電單車啊嘛。 佢啲電單堆後來 嗰個試車嗰條差好似就係佢試完之後咩感覺？個車身好腍喎， 又唔夠扭力喎。 咩叫好腍啊？大佬 好腍咧，即係話佢其實可能去片一個彎咧。平時佢哋揸寶馬又好，揸本田又好咧，可能四可能六七十公里去入一個彎咧，佢覺得架車好定。 係 而揸住架春風牌咧，佢就覺得好料， 即係拋下拋下， 係啦， 飄飄地， 係啦，飄飄地咁解。 哦，咁啊，真系自求多福啊！ 即系呢一样嘢咧，就要一定要揾办法去拍停晒佢噶啦。 但系咁讲，既然差佬有咁嘅 command， 亦即系话班差佬决定唔入呢个春分牌， 唔系唔入噶，佢哋基层嗰啲想唔入咋？咁你秃鹰嗰啲话事噶嘛？ 哦，呢个真系香港腐败嘅开始嚟噶。 即系呢一样嘢，所以 咁样， 真系要一路要。及住同埋话有任何蛛丝马迹话即係入任何大陆做嘅汽车啊机器嘅话呢就真係要拍停佢啦。 同埋啲子弹同啲枪都可能係入国货啊第时。 喂但係咁讲喎。 係啦。 喂入咪呀、啊、你两个倾偈。唔好意思啦、啊、喂咁啊咁讲咩呀你话。 唔係咁讲喎。喂我哋已经有样嘢拍唔停㗎喎。例如呢个观塘线列车嘅嗰个车卡系国产。 又或者呢嚟緊呢个高铁啦。 喂今日啱啱有一单系观塘线去油塘又出出事嘛係咪信号问题定咩嘛又话。 咁啊即係睇下点啦呢一样嘢。走着看啦。 你叫用韩国 车嘅。但冇话喎。嗱呢一樣嘢呢講緊你點解香港要咁樣繼續去泵水俾啲中國嘅企業呢老實講大陸啲財金問題都好危危地喎 ,B 哥 啊 ,B 哥出場啦、 大陸啲財金問題冇乜嘢嘅都係而家洗下啲板塊洗下啲人落嚟㗎嘛係咪先其實有咩嘢啫但呢排比較上係我哋需要係注意一下就係、是、呢排係有幾隻股票我頭先叫阿文昌撳嚟睇下。 係啊嗰隻日本、下兩個禮拜我都 唔歐呢個歐傑殺我千萬同胞東洋鬼子。 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都深入了解返日本。 撳完機睇咗邊幾隻股票呢 唔係啊 ,B 哥叫我撳撳咗中興通訊啊 ,73,CTE,317, 呢、這個廣州呢、這個 廣船， 咁同埋加埋就六廿七旭光，咁啊睇翻個股價，旭光就比較問題大啲，係嘛？ 係， 因為佢就前排俾人話佢只用佢 嗰啲個 turnover 有問題啦， 係啦 ，Glockus 話佢有呢、這個做數嘛，咁啊結果停牌到而家啦，咁停牌之前大跌嘅，咁、另外隻。廣州廣船317就都呢排啊，自從二月建咗個頂之後咧，呢排都落得好快，咁啊，似乎有個比較大啲調整啊。七六三就比較穩定啲啦， 係啊，因為七六三嗰啲呢只咧，佢雖然係都叫做係同一啲國防科技有關啲軍工有關嗰啲嘢啦，但係佢始終係始終佢同呢個內地即係。佢呢啲公司呢即係民企裏面都係民企嘅面但係可能有啲軍工裏面嗰、那個background 喺度即係接一啲軍方嘅訂單啊。 似華為嗰啲嘢囉。 係囉似華為嗰類囉。 即係會好做多呢啲咁嘅國防安全啊可能去監控啊。 係跟住或者國防安全就轉化咗少少攞嚟做呢、這個通訊科技啊。 係囉即係有呢啲咁嘅嘢喺裏面囉。 咁因為始終係通訊科技而家其实系都受惠于啊边个啊，系咪啊国务啊？ 吓 啊国务上次系咪欧洲好似用呢部啊嘛 ？CT 系嘛？受惠于啊国务帮佢顶一顶。但系你睇其他嗰几只嘅军工嘅股票系比较上有啲大啲调整嘅，三蚊出嘅 系啦， 广州广船啦，特别系譬如嗰只碌柒啦，旭光 碌就停牌添啦， 系啊。咁嗱，其实啊，而家其实睇到大陆个局势咧。你譬如依家係習近平啦佢其實係唔想係好似部以前胡耀邦同埋趙紫陽嘅後塵係未找實軍權或者未找實第二武裝我哋所謂嘅公檢法即係嗰啲以往啊周永康找住嗰個權啦、即係嗰啲公安國安武警嗰啲卡嗰啲嘢 即係第一武裝嘅軍隊，第二武裝係呢個公安武警嗰邊啦，政法嗰邊啦。為咗唔暴你以往啊胡耀邦、趙之陽咧嘅問題咧，佢所以要先未找住軍權，或者未找住即係軍權同第二武裝嘅前設之下咧，佢係唔會推動呢、這個政治改革嘅嘛？因為以往我哋都睇到咧兩次嘅最高領導人啊，總書記啊，都係俾 軍權， 冇軍權就俾人哋一腳咁樣伸撚咗落嚟啦嘛。 咁啊，幫啊嗰啲係嘛？ 係啊，趙紫陽都係啦，趙紫陽俾人哋軟禁咗啲， 係啦， 軟禁不。 你所以你見到譬如啊，習近平上台咧，就刻意咧係要高舉呢個啊毛澤東嘅旗幟啦，刻意向左走啦，走一個極左嘅路線啦， 要強調黨指揮槍啦， 冇錯啦。咁其實個呢、這個其實另外對外嚟講係一定係要處於個國家係處於一個民族嘅主義情緒，係處於一個地緣政治啦，咁樣先可以將個焦點咧聚焦翻響佢自己身上，同埋將佢內部嘅矛盾轉移向外嘅。咁找軍權嗰方面咧，我哋可以睇到咧，以往軍隊好渣嘅最主要嘅揸軍隊嘅話語權都係江澤民嗰個系列啦，喺軍委坐咗好多年啦嘛， 一直都揸， 係佢主要係譬如嗰啲譬如郭伯雄啊、徐才厚啊、梁光烈啊、曹江川呢扎咁嘅舊嘅老軍頭啦，即係除咗以前老等留落嚟劉華清同佢攣嗰一輪之外咧，後屘都俾盧江已經換撚曬啲軍頭啊，咁啲用人啊，或者啲 cut 卡嗰啲話語權咧。全部都主要喺呢扎江泽民呢扎提拔上嚟嘅 江系 嘅老军头啦。咁而江系嘅老军头咧，江系有咩方法系去笼络呢班军头，等佢听话咧？ 有乜计啊？ 梗系俾钱啦、 啊！冇错啦，你讲得啱啊 ，Jackie。佢其实系多阵时咧，江泽民攞一个藉口 excuse 咧，就叫做要将国防现代化。 仲有叫軍轉民企， 冇錯。國防現代化有咩方法呢？係當陣時咧就拆開，將一個部門咧拆開兩個部門，就變成依家嘅總裝備部同埋總後勤部。但兩樣嘢咧都係做差唔多嘅嘢嘅，都係做一啲採購。咁你知啦，採購呢個部門又採購，嗰、那個部門又採購， 咁就可以 重複採購啦。 係啦，然之後就可以。 咁啊，你見到咧有啲係譬如以往接一啲成都軍區或者蘭州軍區訂單嘅公司咧，做啲消亡嘅 business 嘅碌柒啦，呢兩個月嘅走勢如何？ 咪就係停嗰個鞋咯，俾人話做假停牌， 即係個 turnover 全部都係假嘅，因為啲 turnover 點嚟咧，就係零至軍方嘅訂單咧，就好多時都係篤出嚟嘅，即係總裝備部。同總後勤部都係我落咗 order 嘅，但係 sell 翻嚟嗰嚿嘢咧，唔係成二嘅，都係成一嘅。咁啊，成一去咗邊咧？ 就有一件咧， 係咁唔知啊。 咁咪落咗去嚇有啲關係人士手上邊咯。 咁唔係一係冇買到嘅，齋嚿錢去咗邊？ 即係去咗啲食照嘅。 咁你譬如之前炒得好興合合嘅廣州港船啦，呢兩個月係我哋見到係，譬如阿江即係習近平打舊江系嘅軍頭，好似係話拉 Q 咗徐在厚啊，等佢而家去解放軍個醫院啊，都等佢個高院南發作咁等死啦，係咪先？ 哇！咁即係而家阿習總一次過喂開幾條戰線喎，又捉呢啲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係嘛？而家甚至話彭博都報出嚟啊！之前個編輯都話：喂，之前打咗槍斃咗嗰篇文，其實就講緊可能另一個呢、這個政治常委萬達 嗰個集團 裏面，喂，原來話何國強可能會喺萬達裏面有股份㗎喎、喂，而家一次個而家掃緊呢一邊，同時處理緊呢個政治局常委嘅人選嘅同時，喂，而家又去搞軍方，咁好唔得閒，習總。 唔係啦，基本上咧，我自己相信咧，政治局常委，如果你冇挑戰習總嘅管治威信咧，或者個野心咧，或者密謀造反嘅意圖嘅話咧，佢基本上淨係打周永康嘅角嘅啫。 因為周永康同薄熙來關係密切， 同埋周永康佢以往係揸住第二武裝啊嘛，即係基本上你揸住 公安系統啦， 公安同埋呢個武警嚟講，其實即係等於第二武裝，佢基本上可以隨時帶一扎武警入去中南海嗰度搞掂 中央警衛隊係嘛？ 係啊，中央警衛隊主要都係由呢、這個依家即係以往由軍委嗰邊啦，依家佢直接係聽命於呢個中央中央辦公廳嗰邊㗎嘛，係咪先？ 而家律戰書係嘛？ 律戰書同埋佢另外有一個律戰書，佢都嚴夠信啦。佢一個最信嗰個人叫做丁薛祥啊，即係依家嘅總書記辦公廳嘅主任啦，就係兼呢個中央辦公廳嘅副主任，咁樣係重重看住咗呢個 大內 嘅中央，即係中央個衛戍部隊先啊嘛。因為你知咧，中央衛戍部隊有咩事咧？好似當年以前清朝啊，記唔記得啊？隆科多。大兵入去就可以隨時改遺照噶嘛，可以隨時呢個推翻啦，即刻嗰啲好古靈精怪，我哋以前睇啲以前清朝嗰啲 係好多嘢可以 呢個四阿哥改遺照啊， 話隆科都帶入去啊嘛，好似做。早排好似黃祖藍無線嗰套戲咁講啊， 唔係，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傳言噶嘛。之前話話北京係嘛， 總之邊個掌握咗中央衛戍部隊嘅話咧，就邊個掌握咗中南海京畿裡面嘅國防個安全噶嘛，係咪先？ 所以就點解習總喺除咗軍權之外，連呢一啲第二武裝都咁着重？ 係啊， 就係咁解。 因為你記唔記得咧？對上一次咧發生政變嗰陣時係四人幫，四人幫都其實打到四人幫，其實某程度上個政變噶嘛。而個政變個主要原因係華國鋒聯結咗呢個汪東興，汪東興當時就揸住個中央衛戍部隊嘛。跟住汪東興當同啊葉劍英傾掂數嘅話，跟住就入去就將呢個四人幫 一網打盡， 就一夜個塌 Q 曬嘛。 咁啊，即係話好有玄機喎、啊！而家個事， 佢基本上佢係揸住咗嗰個中央衛戍部隊，同埋依家咧。揸埋嗰個即係要嗰、那個軍隊裏面，譬如一啲前嘅軍委係，譬如江澤民提拔上嚟嗰啲舊軍頭啊，嗰啲你咪見到早排個谷俊山咧，咁又係俾人拉 Q 咗啊嘛，咁早排有幾個軍頭都輪流落馬噶嘛，而軍頭裏面好多落馬嗰陣時都話佢嘅情婦係報料噶嘛，而個情婦嗰啲通常都係做嗰啲總政治部裏面咧啲文藝團嘅咧， 好多啦，好興啦，文係嘛，嗰啲咩歌 國舞嗰啲啦， 嗰啲最興噶啦，咁即係言下之意，B 哥即係覺得喂，今次呢個打貪集中打貪可能都係有限度嘅，就極有限度，譬如喺政治局常委裏面，周永康可能喐埋，就停曬㗎啦。唔怪之啊，江泽民同埋阿胡锦涛都《金融时报》话佢哋都叫阿习总唔好咁打得咁落力、啊。 唔系佢其实打阿周永康，其实对于呢、這个中国嘅政治嘅发展嚟讲，其实你觉唔觉得其实都已经 系 好破天荒 嘅？系啊， 以往都已经系赢不上常委噶嘛， 冇噶嘛，冇呢支歌仔唱噶嘛。 而家系杀到上去， 以前系直接最多喐阿刘少奇噶嘛，国家主席啫嘛。 唔系，即系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之后未试过咁样样。 即系特别系未试过踏呢、這个政治局常委入去呢、這个法庭嗰个受审噶嘛。 而家都等紧，因为周永康嗰边都仲未有咩声 系， 但系都睇落去都似乎都未都开始重。 唔系，但系而家个味其实系你觉唔觉得已经系出口转外销 咧？系、哦、啊， 系已经系 出面放料， 放料哇！十亿人民币、啊，你记唔记得琴日出啊？系几个外国嘅传媒同埋台湾嘅中央社嗰度已经系放风十亿嗰个人民币嘅贪污，咁可能系到时塔佢上庭嗰阵时候咧， 就攞嚟插桩啦。 十亿嗰个可能系最尾嗰个数，嗱、你唔能够太多你咁啫。你太多，你嗰一咪變咗係喂政治局常委，原來貪污咁犀利，哇好撚哇！原來到時如果同人講貪污一萬啫，哇咁你係咪裡面全部即係共產黨係會個信任會蕩然無存？ 啱啊啱啊！ 但博希来都好限度，好有限度嘅啫。 但博希来啲人又哗然，屌你老尾做政治改言，边有两千万嘅仆街贪污，啲人又唔肯信。 所以咁 系咯，佢其实计算咧，嗰个贪污个数目咧， 有精准嘅， 系啊，佢都要计， 都要计，都要计嘅，系啊，都要度一度嘅。 慢慢嚟，唔系借佢。本地嘅傳媒係慢慢自外國放風俾外國嘅傳媒，最後試上一試到一個 啱啦， 係啦， 唔係所以我始終外國傳媒係有權威咯呢樣嘢。喂，咁但係喂，如果係咁講，今次而家有而家因為呢排係軍口政治局常委又喐埋國企老總啊嘛，喂，咁如果係咁全面打貪呢個咁嘅做法。几时先肯停呢？即系乜都转晒， 或者 后晒庄之后， 后市发展如何 咧？譬如之前系讲系我自己都好 clarify 啦 ，even 我哋大家好伟大嘅萧生咧，讲话会打传闻会打李鹏，亦都系就算系报纸档系好多啲买人哋几廿蚊啲咁诶 内幕书 国情杂志咧，都一面倒系会讲咯打李鹏，我自己都一定唔相信嘅，因为譬如你一啲老一代嘅常委咧，佢只要唔老人干政嚟讲咧，我觉得系阿习近平都俾个安享晚年，只不过系你以前系 cap 咗几多咧，你或者你个家族 cap 咗几多咧，到依家呢一笔就斩落去啦。 咪三峡嗰度而家都停咗啦， 系啊， 冇再去。 系啊，呢度去到呢一笔斩落去啦。咁你以後唔好再当嗰个系一个 提款机 咁样去揿啦。系嘛？再將嗰嚿 business 咧，就掉翻出去嗰個市場，因為以往譬如阿胡温嗰十年係面對咗一個係好大嘅問題，就係各個行業都俾一啲係家族咧，即係同官有關或者同常委有關 國進民退， 係同常委有關嘅家族係已經壟斷曬成個利益，係基本上下面嗰啲人咧。是搵唔到錢嘅，你嗰個而家係變咗問題係令到呢個問題係喺呢十年咧，胡溫咗十年之後咧，而家喺阿習你嗰呢段時間咧，就開始浮現咗個問題咧，就係嗰個經濟開始好多嘅問題咧，全部浮現啦，係嘛？佢一定係要將呢扎係由呢個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員啊，或者同官有關嗰啲家族掌控一啲。行業 business 嗰啲咧，就要將佢慢慢打散，而將佢掉翻俾嗰個市場 或者民企咁，所以先話國企改革咯，先至話喂部分，譬如中石化咁樣樣，下游業務咪掟出嚟俾民企咯， 係啊， 係嘛？咁啊嚟緊，譬如中信泰富整體上市咯，咪呢啲咪就係成個整體思路咯。 咪中信泰富整體上市，我一個問題就係、是，算係其實一個嗱，譬如華潤華潤 佢都話而家都傳啦，都話整體整體上市噶。 華潤啦，呢啲 K 卡嗰啲 business 其實係以往都係一啲大嘅太子黨嘅利益集團咧，喺度當提款機噶嘛，係咪先？中信集團更加啦， 係啊， 譬如阿王振家族、孔源家族啦，呢啲即係阿王軍同埋孔丹喺度，即係當提款機咁啊嘛。而呢啲嘅譬如王軍又好，孔丹又好，或者嗰、那個招商局嗰個叫咩啊？秦曉啊，秦曉咁啊， 富士家族啊， 係啊，或者呢啲咧佢其實係喺太子黨裏面咧，雖然喺個太子黨個體系裏面咧，佢哋已經係冇乜點從政㗎啦， 都唔算話好高級嘅，其實副部級嘅人馬。 但係你因為其實太子黨咧，佢每年都會開一兩次會嘅，就係北京裏面咧，佢哋有個會。 唔係海天城市， 唔係啦。北京嗰度個會，你知唔知有個朵㗎？佢哋嗰個團係個朵嘅太子黨。 2G 唔係 2G， 亦都唔係我哋講嘅叫做咩咧？嗰啲Freemasons 共濟會都唔係，但其實同共濟會一樣咁神秘， 係 叫做呢個延安兒女聯誼會，係啦，即係北京成日開嘅 聯誼會，我諗起著局嗰啲嘅啫， 延安啊，因為嗰啲都延安啲子女嚟噶嘛，跟呢個25,000里長征啊嘛， 即係走路啊， 走路啦， 係 啦， 延安兒女聯誼會咧。佢哋話説，因為對上一次咧，薄熙來嘅事件咧，係令到習近平同部分嘅太子黨咧，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拗叫嘅，同埋而家習近平要響呢個家族壟斷啲行業裏面收翻上嚟咧，再發過俾啲市場搞啊！ 咁啊，仍動搖咗啲太子黨嘅家族嗰啲利益咧，係之前話呢個會裏面咧係鬧交，係鬧得好鬼死。係 喎，話兩個打秦曉同阿孔丹啊嘛，爆粗 啊，係啊。咁啊，咁啊，呢啲係因為喂，事實上係你要喺個太子黨個家族裏面係再收翻曬，即係將啲利益一刀切。 係 嗱，你以往咧 cap 咗幾多咧？屌你老尾，好似以前廉政公署咁樣個既往不咎。 啊！ 但以往後就唔好再禁制啦，即係唔好再禁制攞提款啦。 喂，但係都幾著數喎，尤其是老人家喎，即係你又有得安享晚年。咁佢安享到晚年都老啦，仲使乜提唔提款啫？ 咁唔係安享晚年都老嘅話，佢都要留翻一嚿俾佢四五六代噶嘛。 喂，夠啦！嗱，之前 cap 咁多係嘛？ 咁你都要保持翻一個好高質嘅生活態度。 你諗下，你諗下宋林嗰啲，喂，即係食餐飯。 百幾萬 ，未去到宋林級數啊，中層嘅啫。 喂，我今日聽到宋林食餐飯八萬走， 中層嘅啫，唔係宋林嚟噶，嗰中層嚟嘅啫。宋林嗰啲肯定包機㗎，平時真係食餐飯真係。 大佬真係八萬。 係啊，十萬八萬埋單一餐飯。咁如果係咁，嗰啲國企可能都真係要再洗一洗喎。 係啊，再洗一洗就會即係會將呢啲嘅陋習呢，而家又慢慢將佢清走咗佢啦。咁你以往 cap 一定係對你係既往不咎嘛。因為嗱，以往譬如話溫家寶年代呢 ,cap 完啲國企冇撚多窿窿包袱嘅。咁佢跟住又呢個新增貸款。新增貸款即係印銀紙，又填翻個窿窿。 係啊， 係啊， 跟住又再唔夠錢，咪再供股集資咯。 係啦、啊，即係成日以往係胡温年代成日俾人哋覺得係做啲咁嘅嘢噶嘛，係咪先？咁啊，當然咧，搞到咁樣禍害，可能阿温第日都會有啲問題噶嘛，係咪先？ 咁《紐約時報》已經寫過啦。 係啊，阿温嗰啲都唔排除拎出嚟啦，同埋同阿温好熟咧。又係同呢個上即係算係上外幫系列，以前有記唔記得有個啊？何國強，我所以覺得何國強唔會打，要打都打何國強再前一任嗰個吳官正先啦。吳官正同阿温係過往係講係即係佢哋啲第二代啊，好多啲生意來往啊嘛。阿吳嘅第二代同阿温嘅第二代好多生意來往，搞咪好多啲私募基金啊。喺嗰個國策未出嗰陣時已經入定股先啦， 跟天明。 系啊，跟住啲入完股之後咧，哇！屌個股價一掃上，掃撚咗可能十幾倍嗰陣時，跟住就出貨啊嘛。 四環嗰啲咪係咯，係嘛？呢、這個好好咁就真係再咁依件事發展落去，咁啊，我哋都陸續有嚟喎，有得睇喎。 咪慢慢係以往就係一刀斬咯，即係 即係而家要食住花生開住香檳噶咯， 睇住咯。 其實我都覺得唔係，我其實覺得係 make sure 你以往下你唔再搞佢，其實算撚數啦。都係主要喐啲軍頭，因為軍頭始終係影響個政權同埋呢個第二武裝，即係政法嗰邊搞一搞咯。 咁如果係咁，軍事同軍事相關嘅國企咁都要小心喎。 係你就算你睇翻之前咧。軍頭譬如習近平個軍權咧，個關係最初頭嚟自邊度？嚟自阿耿家嘛，即係耿彪嗰陣時咪記得啊。咁你佢後屘譬如習近平換咗班之後咧，耿家嘅股票啊，有分譬如阿耿彪個女嘅耿盈咧。佢有分入股嗰只叫神州資源啊，嗰啲都炒到棒。猛聲啦，記唔記得啊？ 哦，有印象，係 啊。 咁啊，即係後市觀望如何咧？阿 B 哥， 你哥而家大洗牌喎、啊。如果係咁， 即係有 所有原有既得利既得利益集團，可能會被清洗、啊。 即係有咁樣喎、啊，既得利益集團大清洗係短期或者中期你一個震盪嘅、但係長期因為佢係叫做人民力量撥亂反正又冇乜差到啦、 啊， 市場力量撥亂反正，咁啊可能會將佢係調翻正落嗱，譬如 清洗完之後有機會， 唔係譬如將石牛幫以往，譬如周永康啊，下面嗰啲譬如蔣潔敏啊呢，或者以往咧啲四川石油嗰啲搞過啲腐樓清曬之後，喂。佢條數可能係即係正常嘅數嚟喎，係跟住佢啲產能又係正常嚟喎。咁佢回歸正常嗱，譬如你 咁可能要真係跌耐先，跌一陣先喎。 即係或者浮浮沉沉，依家嗰啲位喺度萬火煎魚咁樣啦，浮浮沉沉啦。到個單案解決咗之後， 喂，咁梗係要買啦，係嘛？因為正常翻啊嘛嘛。 咁等你啦，等 B 哥你出雞 嚇、啊。你睇翻 咁滯， 係啊，你睇翻啲好即係管理正常呢啲，譬如油公司，譬如要外國嘅埃克森美孚 啊、森美孚啊、 雪佛龍啊呢啲等等，你佢個 P 幾多倍啊？喂，廿幾倍人咧。但係而家嗰只佢俾我哋嗰啲國企攣撚到。揸光揸剩嘢，變得都幾 倍 嘅 咋？ 幾倍 咋？十倍都冇㗎。 因為佢啲產能咧係完全被撳低曬咧，撳緊都死。 咁如果咁講法，大陸冇曬錢，咁我哋香港仲有咩人嚟啊？ 唔係，我就係想問阿 B 哥一樣嘢，我聽你，因為我唔係好識你嗰啲經濟啲嘢。但係嗰排咧，上面華潤咪諗住華潤電力啊，即係諗住話咩將香港嗰兩間專營權咧叫 買起佢啊嘛， 買起佢即係叫到期就叫政府。逼佢哋交翻個牌出嚟，跟住聯網通電嘅，咪對呢樣嘢有冇咩大影響嚟？ 唔係佢，但係我之前咪講佢，其實而家可能唔經華潤電力嘅喎，佢經係冇上市嘅 南方電網。 係咯，即係兩間電網公司係國家電網同埋南方電網直接入股噶嘛，即係佢哋褪出嚟可能係用呢、這個REIT 啊。 系 嗰啲互唔系信托定 信托系啦， 信托 系 trust 啊 visa 嗰啲咁样褪出嚟，咁样褪完出嚟咧之后咧，咪嗰、那个 holding 咪慢慢系，譬如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系慢慢系增持嗰、那个， 咪好似今次广灯香港广灯分拆出嚟咁咪。咪所以咪有呢个国家电网咪已经即刻揸翻成几两成咯吓。 国家电网好彩啦，国家电网冇上市。 嗯， 国家电网冇上市噶嘛，即系虽然 even 系咩好彩啊？点解咧？ 因为喂，国家电网咧嗰条友咧，党委书记咧阿刘振亚咧，我唔记得党委书记定系即系总之第一把手啦。佢都俾人哋調查， 係喎、哦，都似俾人喐緊喎。 係啊，劉振啦、啊，喂，同時間食幾家茶，喂，何國強都有份啦、啊，因為安排何國強嘅細佬去做咁樣，咪以前何國強開個 file check 噶嘛，佢、 啊、 安插佢落去，由中組部安插佢落去嗰陣時咧，中組部邊個負責？曾慶紅負責啊嘛，咁啊温家寶嗰段時間要查佢，咁啊後屘又搞掂啊温家寶啊，咁啊何國強啊中紀委又搞掂啊咁樣啦，咁啊你電網咧不得不提佢同電力有關啊，同阿李家有關 啦， 喂 小林啊， 一個人食四家茶禮啊嘛， 喂會唔會嘔翻出嚟啊？ 可能到時會嘔翻出嚟，但喂有樣嘢好啊，佢因為呢啲公司始終冇上市啊，佢咧。即係的撚完條人咧，之後咧冇乜影響又唔會停牌咩事、啊？因為喂佢都冇撚上線，點撚停牌？ 唔會㗎，係啊，劉振亞咯，總經理 係啊，係、啊啊啊、喂的撚完條人咪換撚翻條人落嚟咯。即係好似之前，譬如記唔記得啊？嗰陣時個國資委主任啊，蔣潔敏啊，的撚完之後換翻條友，喂對。各知佢管所有局嘅，對所有局嘅有冇影響？冇影響。 係啊，冇。 都係當一單花生嘅新聞題 成個係啊，成個呢個穩定結構嚟㗎嘛。 係啊，大致上咁啦。 大致上咁啦，喂，唔該曬財經部啊。咁啊 ，round up 啦，round up 有啲嘢想講下嘅，因為頭先都未講完嘅，咁就即係呢個內地嘅網民咧，北冥一啊，咁就喺 咩六月一號。 系啊，六月一号啦，咁我喺天涯论坛发表文章啊，就呼吁内地人咧，六月一号就唔好嚟香港，要用脚去投票。佢话，当我哋大陆人完完全全一两个月都三个月都唔嚟香港嘅时候，你睇下香港人有咩感觉？喂，系有啊， 我只会讲一句，嚟就正契弟。 我都系咁谂， 但系我要泼一泼冷水 啊！ 每年咧喺中国大陆咧有。某一個日子咧，都會有個不成文嘅離境赴港出境限制嘅。 嗯， 呢、這個就係每年嘅5月30號至到6月5號係唔得。 嗱，咁其中有一個網民好正嘅，就話讓呢幫香港人自生自滅吧，以後在供應香港嘅自來水裏面撒尿。喂！不嬲，你哋嗰啲咁嘅東江水，我哋第一，我哋係逼買，我哋已經 買貴咗㗎啦， 買貴咗，同埋我哋可以自給自足。第二，東江水老鼠水嚟嘅，又有老鼠屍體，又有豬嘅屍體，不嬲污糟水嚟嘅， 重金屬啦，大堆添。 哦， 唉，所以我全力支持喎，大佬，喂，即係值得做，立即做。 快啲做，快啲做啊！你谂下啦， 唔做正契弟， 唔做正契弟，同埋你谂下啦，即系我哋香港系嗰种冇 say 嘅态度，即系冇 say。你谂下，澳门啊，吹屎眼都开到声啦，吹屎眼嘅，即系出席呢个立法会嘅全体会议嗰阵时候就话，澳门政府虽然重视旅游，但唔希望太多旅客影响澳门人嘅生活嘅素质，应该质素，唔知点解个兴讲素质嘅。佢话当中需要做大量工作，佢话听而家嘅自由行咧就已经冇增加啦，政府每年咧。均有研究交予內地有關部委，咁啊香港都有研究噶，但香港話可以仲可以 無上限， 無 富而先富，未富先嬌。OK， 嚇、啊、梁振英就叫你唔好未富先嬌啦。 澳門都冇噶，係啊，咁澳門真係，澳門真係未富先嬌 啊。澳門唔係啊，澳門而家係。成為呢個洗錢嘅天堂嚟噶嘛，大佬？ 肥到著唔到襪啊！而家澳門，唔係咯，你講話唔好要啦。 喂，大佬，你諗下澳門嘅已經係跑 線，人哋澳門年年派錢啊，飲人哋富咗未啊？富咗就先可以嬌啊！而家芝華同你講，你班窮撚， 澳門係可以跑贏咗拉斯維加斯噶，大佬。 咪咯，就係、是、所以咁咯，所以點解人哋可以講咯、啊？你而家仲係窮撚啊？ 係 嚇、啊，明唔明啊？ 算啦， 我哋幾時有嬌嘅一日咧？ 睇睇点啦！ 喂，如果大屿山发展赌场可能得喎， 屌你咯！大屿山发展赌场真系有个迪士尼，就仲唔够污染啊！真 系大屿山根本就唔应该再搞啲咩赌场， 任何建 设发展就是硬道理， 根本应该乜 Q 嘢都唔好搞，保留翻嗰啲郊区用地， 保留啲资源， 因为发展就是硬道理咯。哎呀！得啦， 硬唔起啊！咁啊，喂，今集时间差唔多。 边个讲嘢？ 边个想讲嘢啊？ 发展就是硬道理，见到梁振英同你讲个维稳就是硬任务，就第一时间拉 Q 咗你啊 ，Jackie 就 啊。咁啊，喂， 我声援你噶，如果 Jackie， 喂，梁振英有冇埋错堆咧？究竟阿 B 哥，根据你嘅睇法，最后一个问题，梁振英，你觉得佢有冇今次有冇埋错堆咧？会唔会影响佢连任嘅仕途咧？ 唔係，我有啲嘢其實我自己睇唔通一樣嘢，就係、是、嗱，照之前嘅傳，即係照之前嘅講法，梁振英係習近平拍板上嚟嘅。 係啊， 當阿習近平嘅 李嘉誠講埋添嘛。 係啊，當阿習近平嘅權力越嚟越穩嗰陣時，係理論上梁振英就會連任噶嘛。但依家有個走向就係、是、阿、啊、習近平可能行以前阿蔣經國嗰套嘅、哦。即系当好多嘅权全部集晒喺佢自己手嗰阵时候，就可能突然间由一个极左嘅意识形态嘅开始走去系蒋经国嗰度180度嘅右转。 即系你觉得阿习总系有条件成为蒋经国？吓、啊， 即系有部分我会觉得喂，因为始终喂。你好老实讲系，譬如以前80年代中去到1984嚟讲，喂，对一个中共所有嘅干部、所有嘅最高领导人嚟讲，其实一个阴影同埋噩梦嚟噶。两次嘅总书记都俾人哋踢捻咗落台啊！即系俾咗你，譬如阿新比，喂，依家拍你上去做总书记，前面就有板你睇嘅啦。你即系搞太多啲。改革啊，政治改革开明嗰阵时候咧、喂，你影响啲旧友个势力， 唔会啊，身边唔会啊，就系搞女啫， 系 啊，系咯，我净系搞女 啫。喂，咁就会将你伸落嚟。喂，如果俾你坐上去坐十年，你敢唔敢搞推动改革？ 冇啦。 咁所以 系啦，冇啦。 系你所以你见到譬如点解？譬如话胡锦涛嗰十年啲人话做唔揾到嘢，喂。喂，系好多即刻嗰啲掣肘啊，譬如常委又五个七个，咁你加到去九个系、你入到集体领导，你入到去投票，你得三票，人哋六票， 玩完。 除咗薄熙来嗰镬之后，跟住有个军权你系摆到明挂个名做军委主席啊，但下边上所有嘅譬如四个大嘅总部啊，跟住所有嘅军区嗰啲军头，全部都唔系你拣嘅。所有嗰啲军头嘅任免权又唔系你嘅，去到中将已经要问啊老江啊咩事嘅话，系咪先？喂，去到呢个 moment， 你乜柒权都冇，跟住你比以前系胡耀邦、赵子阳又有板你嚟，咁做嘢，咪今时今日问题咯。咁所以咪阿习近平，喂，你要改革，先要找权， 佢安全套嘛，而家十一個安全套嘛，阿林郭立話係咪？佢而家就著重呢樣嘢嘛。梁振英其實 壓，但 係壓鳩咗習總啊，習總其實都唔係心裏邊都唔係咁中意嘅，其實。 但如果講出，如果習總係即係蔣英國咁樣，理論上佢表面上係好左轉，去到毛澤東咁樣，可能內裏上面係諗住做啲嘢嘅。但又我其實有， 我希望係啦，係又好啦。 但有樣嘢諗到，但點解又會揀梁振英呢？ 梁振英呃鳩咗佢啊嘛。 但會唔會其實係我又諗一個問題，會唔會梁振英唔係習近平揀 咧？我反而好好奇邊個會係李登輝咯？呢件事 今晚關係，今晚做呢份。 喂，最後一個問題，我諗到最後一個問題，大家都要答嘅，大家都要答嘅。對於呢個主席的執行咧，呢、這個 Jasper 對 Chairman Jules 咧，你覺得阿主席係咪俾人 hack 咗咧？定係好即係定係好似阿曱甴咁樣馮檢基咁樣睇撚完呢個撥起之後唔撚認咧？ 啊！呢、這個問題。我哋 去咗咩喎？外遊喎、 啊，都可以入去睇噶 ，share 噶。 我哋 仲咁神心去 log in， 然后 share。 我谂我哋 嗱，你咁讲，主席如果喺度假嘅时候 relax 啲，睇啲少少系咪 juicy 嘢，咁可以理解。 我谂呢个留翻啲空间俾阿 主席， 主席发挥啦。 主席啱啱新婚冇攞要， 跳舞冇跳到睇啲咁嘅嘢出嚟啦。好啦，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又 over 啦。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